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2月25号星期二。最近关于个税的一些法律政策和实施办法是密集出台，那么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关心啊，就是在明年之后大家的这个个人收入能够啊拿到多少。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专门制作了一期专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新个税法下每月落袋的钱如何变化。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孙运动。孙教授您好。 你好。 那首先呢，我们为大家要介绍一下有哪些法律啊是和我们未来的这个收入息息相关哈。一个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还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及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这些通知啊等等。那最近呢又到了年底了，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就是单位会不会发年终奖，以及啊发了年终奖之后怎么扣个税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从这儿开始哈。首先想问一下孙教授哈，如果这年终奖发在今年还有几天就要过去了哈，发在今年是怎么计算个税，如果发在明年又有何不同呢？ 大家好，是这样啊，对这个年终奖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其实上在我们这个个税法里面呢，关于奖金它都应该是作为工资薪金的一个组成部分。 嗯， 然后呢按照我们每个月呢原来的这个做法是来代扣代缴的。但是呢年终奖呢其实上它是我们一般把它称其为叫第十三薪。也就是说我们过去讲的这个第十三个月的工资。所以国家税务总局呢关于年终奖在原来它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计税方法的规定。这个规定其实上呢它的做法是把这个第十个三个月叫年终奖的这部分采取的是在计发的当月不与当月发放的工资合并。它是不合并的， 就不算总额。 对，不算总额。然后呢它也不扣除那个过去那个3500，不扣除这个费用。但是呢它要把它的这个年终奖的总和去除以一个12。除12之后用它这个商来找它所对应的那个税率来计算这个年终奖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好，打个比方，年终奖发了12万是吧，那么就是12万除以12。等于10000， 对， 这一万也不做附加扣除了， 对， 不减3500，也不减5000哈， 对对对， 都不减。那么找到那个个税的税率表来看看， 它对应的那个 交多少税， 对税率，对，然后计算。但这个计算呢，其实上有的人还误解为就是把这个商乘上10000对应的税率，减去速餐扣除数再乘12，其实不是这么算的，它实际上是把你算的整个这个就是年终奖。就是全额去乘上税率，减去一个速餐扣除数，也就是这个速餐扣除数相当于只减了一个，因为它是算作一个月嘛，单独作为一个月。你要是减去一个速餐扣除数括弧括弧的乘12的话，相当于减了12个速餐扣除数 啊，减多了， 对，它就减多了。 换句话说呢，就是平均到每个月之后啊，计算的那样的一个税率是吧？再乘以 对 12是吧？ 这每个月都要交税吗？每个月都要交税。好，12个月之后交的这个税，再减去一个月的。 对，他就因为他是把它单独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来算 的， 只不过就是税率低了 啊。我们还比较好理解啊。 对。 那么这一年有几次这样的机会？比如说，很多单位啊，这个效益很好，是吧？ 嗯。 发3次年终奖、 那个应该是他可能就不能叫年终奖，他应该叫季度奖或者半年奖， 对， 或者叫什么绩效奖、全勤奖，各种各样的奖金。但是这里面明确的讲，这个年终奖只能发一次，就是这个政策只能优惠一次。如果你发的是什么季度奖啊、半年奖啊、绩效奖啊，这个都要与他发放这个奖金的当月和当月的工资加在一块儿，按照月度工资来计税。 好，就甭管你什么时候发，反正这种优惠政策只能用一回。 对， 你可能是12月发，也可能是1月发，也可能是5月发，都可以，对吧？ 对， 但只能用一回。 对对。 好，那现在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的阶段啊，现在是2018年12月25号，如果今年没有发过年终奖的话，还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政策？ 可以。如果18年你没发过这个年终奖，你现在在12月份之前，12月30号之前发放这个年终奖的话，那么它将作为你这个12月份的一笔收入，然后呢，而且和12月的工资可以分开。也就是说，现在依然使用的是原来那个老的办法。 那税率呢？是新税率还是老税率？ 因为我们这次个税改革的税率已经从10月份开始实施了，所以我们这次应该用的是10月份以后我们利用工资的那个新的税率，也就是那个前四档已经降下来的那个税率，这个实际上今年发年终奖，如果我们在今年的12月份发，相对于去年而言，可能同样的数量，我们今年年终奖纳的税要比去年要少。 就是我们手里拿到的钱会更多， 对， 交的税会更少， 没错。 但还有人说了，说今年的年终奖没发，但是呢，今年又发了年终奖啊，这话有点绕，我再重复一遍，今年的年终奖没发，但今年又发了年终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8年的年终奖没到手，但是我们在今年，比如说2、3月份拿到了2017年的年终奖， 对。 用过一回刚才您所谈到的这个优惠政策了，那比如说明天发还能用一回吗？ 不能了。这个呢，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年终奖这个计税，它是有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点叫收付实现制的意思，它不是叫权责发生制。就是权责发生制，它是找归属期是哪一年，收付实现制就是你这个钱哪个月拿的，他就算哪一年的收入了。那么如果你说我现在拿的叫2017年年终奖，但是你是在2018年3月份拿到的，那他就应该算2018年拿到的是这笔奖金。然后你2018年这个你用了120,000，用了这个除12这个政策以后，你以后再发就不能用了。 哦，好。假如说我们2018年效益还不错，还有年终奖可拿，但如果是这几天发的话，那么就如果一定要这几天发的话，怎么计税？ 您说 的是那就不能除以十二了，是吧？ 对， 比方说我又就发12万了。 这个年初用过一次嘛？ 那就加在这个月的工资里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 那就要享受那个顶额扣税了，是吗？ 实际上就是你扣5000块呗，就是你把这月的工资、 我说那税率就到顶了。 那倒不一定，得看你发了多少钱。 12万吗？ 不是，不是12万。它实际上你今年发的时候，假如说你现在十二月份的工资，和今年年终奖都发在12月份， 对， 它就按你这个月度嘛，这个月度实际上最后它是扣掉5000， 对， 扣掉3险1金， 嗯， 然后呢去按照你那个奇迹累进表去算嘛， 是啊， 对啊， 是啊，我发12万年终奖， 超过那这个肯定是 就到了， 肯定是超过8万 为例嘛， 超过8万以上了，那肯定就按45来交了嘛。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看你发多少钱了，比如说发几千块钱 啊，那无所谓， 那无所谓， 对 吧？ 对对 对。但是你发的越多的话，特别是在这个税率表当中是属于那个高税率级别的那个范围和区间的话， 对啊，对， 那么你交的这个税肯定比去年如果还发12万的话要多不少。 如果说发的相同的话， 还是发12万的话，去年发12万， 今年发12万， 今年发 12万， 嗯， 他因为已经超出了这个，就是我们当时这次税率表的调整啊， 嗯， 其实上它是前四档是调低的，后三档是没动的，也就是如果你这个应纳税所得额，我们的意思是扣除了基本扣除标准，扣除了3险1金，因为我们今年还没开始搞那个专项附加扣除。 所以就是前两项这个扣除完之后，如果你的这个应纳税所得额超过8万以上，肯定是按照45%交的。但是呢，现在这个税率呢，它实际上因为它这个扣除的标准，原来是3500，今年是5000，实际可能唯一就差这一点区别， 对对， 别的没有什么。 对，当然。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今年的这个税法的一个重大的修改呢，就是这个税率和集聚发生了变化。 对。 那么如果你的年终奖发的不多的话， 对， 甭管是这个今年发还是明年发啊，我们在工资薪金收入都不变的情况下的话，如果你年终奖发的不多的话， 对， 那其实你交的税还是少了。 对，是比去年要同期要少， 还是要少了。 对对对，这是肯定的， 这个是肯定的哈， 对，没错。 对，所以我们啊，每个人可能都自己可以算一笔账。 啊，没错没错。 好，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明年啊，比如说现在财务啊来不及了，包括公司的款还没有回来，年终奖可能得到明年的1月份或2月份来发，那么明年再发的话，可不可以享受平均到12个月再单独计算这个个税的政策呢？ 这个好像目前我们国家税务总局好像还没有给出非常具体的一个规定。 嗯。 可能会是原来那个办法呢，执行到18年年底。19年，至于说要不要采取一个过渡性的这个做法，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官方的一个确认。 嗯， 我的一些学生呢，也在我们的税务部门的一线工作，我也曾经跟他们咨询过，他们目前也给出的就是还没有得到这个总局明确的指示。 嗯， 如果说这个事情呢，在19年我们开始发放，比如说我们依然是按照惯例，在每年的2月份或者3月份发放了上一年的年终奖的话，那么假如说国家总局没给出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说法的话，其实上可能就会把这次的年终奖是作为当月的工资薪金一并算税。但是呢，因为从明年开始，我们的整个征管的模式和18年以前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它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每个月啊，单位呢它用的这个说法叫做代扣代缴。就是我把你交替你交完之后，其实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话，你本身实际上不用再做其他的一些调整了。但是从明年1月1号开始呢，我们的这个提法叫做预扣预缴，就是单位实际上替你的只是预扣而已，并不意味着我给你扣这些就一定意味着你最终就交这些。 嗯， 所以它还存在着一个到2020年开始，我们要从3月1号到6月30号，这有4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人应该到税务局去做这个叫汇算清缴。 汇算清缴。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可能存在着你预扣的不一定很准，或者说有可能预扣多了，那么最后它可能在汇算清缴的时候会给你退税，但有可能预扣的少了，那么你在汇算清缴的情况下还需要去补税。 嗯，好。 所以这次关于这个年终奖这个问题，可能如果它会给出一个就是在你发放的时候这样一个具体的测算办法的话，那么应该是在近期会给，但如果不给的话，极有可能会，我个人认为啊，有可能是到2020年在做这个汇算清缴的时候，会不会再把年终奖作为一个单独的一项重新给你做一个计算。 嗯， 这个就需要取决于国家最后是怎么考量这样一个问题的。 嗯，总之呢，就是说目前还没有出台年终奖怎么在2019年计算个税的这样的一个实施办 法， 没有， 没有。 原来的呢，到2018年也就结束了， 对， 是吧？ 对。 那么如果又发了年终奖的话，按照我们现在对于税法的理解的话，那么有可能会记在发的那个月的这个工资所得当中，一起来计算个税， 对 吧？单位也会做一个叫预扣预缴的行为， 没错 啊。那么就是说，你心里想的啊，要发12万还比啊好比还是12万，但是可能会预扣预缴很多的税，是吧？ 对。 但是如果以后又出台了相关的这个年终奖的计税办法的话， 嗯， 那么你到了2020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这个期间，你还可以向这个当地的税务机关去做这个汇算清缴的时候，要他退一点给你，但是这前提是要有这个年终奖的计税办法。 对， 是吧？ 是这样 啊，不知道我们说没说清楚啊？ 对，很清楚， 好，所以我们还是期待啊，期待这个政策能够早点明确，是吧？这样的话，我们也好规划好我们的这个资金安排，是不是？有的人说，哎呀，我估计我们单位今年会发很多，我去哪玩，我买什么东西，我都计算好了，结果一发现得要预扣预缴。刚才您谈到这个概念啊，我们下面也要着重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什么是个税的这个预扣预缴？原来好像听的不多啊。 它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税制的改革和以往的税制有个最大的不同，咱们以往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呢是叫分类征收，分类征收就是说把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所得我们是分成了11个类别，然后这11个类别呢我们会分别规定他们的扣除标准，然后规定他们的适用税率，然后我们在征管上呢采取的一个办法叫做源泉课征，代扣代缴，也就是说你工资是单位给你扣，那么如果你有劳务的话，那么谁给你发劳务费用谁就给你扣这个个人所得税，那么你比方你有稿酬，那就是出版社或者说这个编辑部，他会在给你发放稿酬的时候就会给直接按照稿酬把这个税就给你代扣代缴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原来咱们从2008年开始我们搞过一个叫年所得12万的自行申报， 是 那个12万的自行申报呢，其实上它的处理方法呢就是你因为代扣代缴，这个信息会由代扣代缴呢它传到税务部门，因为这是一个代扣代缴信息，税务部门呢会把这个代扣代缴的信息汇总到一块儿，那么根据这个信息他发现你已经所得11项所得超过12万了，那么这时候你就需要去履行一次申报的手续，这叫自行申报。但实际上这个自行申报呢，为什么大家总觉得这个没什么意义？对，因为它第一个不扣税，第二个不再补税，第三个也不再退税了，因为这个扣税是由发放的单位给你扣完了，你不用亲自到税务局去交。但第二个呢，他又没有收集到其他的信息，你所能看到的他现在在税务局系统里有的那个信息就是已经被代扣代缴的信息。当然那个在申报的时候我不太清楚我们各位听众是不是都这个亲自做过这种申报，他实际申报的时候他有两个选项，一个选项是让你确认，一个选项是让你修改，但一般来说它可能大家就直接确认就完了。所以说这个个税申报时间很快，就是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去申报，该申报没申报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但是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对这些该申报未申报的那些非常非常准确或者有针对性的处罚措施，所以这一两年的情况从2014-15以后这个情况可能稍微的要严一点，因为这个信息的传递啊，税务局所掌握的信息更多，所以一般来讲呢，你该申报不申报，他会向你发出这个通知或者督促你，比方说找你的用人单位，通过用人单位这个雇主向雇员去提醒，他应该完成这个个税申报。但这个申报的概念仅仅就是你是确认一次就 OK 了。那么很多人就会说，我申报这一次好像很多余啊。因为我的所有的收入都有 你都掌握呀， 对啊，你都扣掉了，一分都没少交啊。 对， 所以说我没有必要再申报。但是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家认识上还是有个误区。因为申报是一个这征管的一个环节，那么你交税就是另一个环节。其实上呢，在企业里面呢，他如果说完成了工商登记，并且做了税务登记以后，他申报是必须的，在每一个纳期下都要完成申报。即使说这一个月我一分钱也没赚，我没有任何的流水，但是他也要完成申报这个动作，所以我们个人的这个意识啊，在这方面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 薄弱。 对，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有种误区的。他就认为说你都替我扣了，我没有必要再去申报一遍。这个申报它是多此一举的，但其实上这个问题可能是理解上是有偏差的。那么这次呢，我们的改革税改实际上发生了一个最大的改变，不是大家老理解的那个扣除标准变了。大家过去盯着那个3500啊，应该提高到5000，然后又讨论提高8000、10000，不是这么一个意思。这次它是动了，把3500提到5000，但是呢，实际上它准确的说不是提到5000，是提到了一个60000，然后我们折到每个月是相当于5000， 按年算。 对，它是按年度算。过去我们都是像工资薪金是按月来算，按月算，每个月一次代扣代缴，这次弄完就利索了。但这次呢，它是按年来算。我们而且呢， 它把我们原来所说的这个分类征收变成了一个叫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一个混合性的这样一个征收模式。那么原来我们有四项所得，这次是把它归到一块儿，我们称其为叫综合所得。那么工资、劳务、稿酬还有特许权使用费。那么这四项所得呢，它采取的是按年来进行计算，但是呢它又采取了一个按月来预扣，所以这就由过去的那个代扣代缴变成我们现在所说的预扣预缴了。 好，孙教授说的非常的详尽啊，就是因为这次的税法改革啊有很多项，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内容就是我们按年所得额来进行征税啊，特别是刚才您谈到那四项合并在一起了，那么你这个月挣多少，下个月挣多少啊，我们先预扣一部分，预扣一部分，但是至于这个预扣的是不是你最终应当交的呢，我们按年来汇总，按年来汇总，换句话说就是预扣的预缴的不等于我应当交的实际的数额，有可能我交多了，也可能我交少了，是吧？ 是这样，是这样，对 啊，那就多退少补呗。 对对对， 这个意思哈。 对对， 好，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和自己的这个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哈都彼此了解的，要不然的话会产生一些误会哈。 没错，这次的改革其实上真的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调整了一个扣除标准和税率的问题，它调整了整个一个税收的这个模式，就是征管的模式变了。因为以往呢我们是各算各的，它是分条线的，现在呢它形成了呢这叫综合所得。这种综合所得的这个概念一形成以后，就会导致呢你四项所得放在一块儿算。但是呢我们又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所得又不是来自于同一个单位。 是啊。 尤其是有一些人的职业决定了他的收入是多个来源的。对。多个来源的情况下，那他可能有一个单位给他扣工资这一块。那么然后呢，如果说他又从事了兼职性的劳务所得的话，那么这个劳务所得在过去实际采取就谁发你劳务谁就给你扣税。那么这次呢其实劳务这一块也是采取一个叫做预扣了。他也做预扣预缴。这个方法呢国家税务总局也发了一个在过渡期间这个预扣预缴的一个实施办法。所以呢可能也存在着一个大家会说，那如果他没扣呢，假如没扣的话，那就是你要到年底要自行申报，然后到年底会算了。 好，比如说吧，我们简单的说，一个人在两个地方都拿到钱了，一个是他的签劳动合同的单位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在外头打零工做兼职是吧，那个单位呢也给他发钱是吧，发劳务费是吧，那么单位这块肯定会给你预扣预缴个税的。 对， 那么打零工的那个单位呢，他有可能给你缴预扣预缴个税，也有可能没跟你做这事儿，你自己心里得清楚。你心里得清楚，因为你拿多少钱嘛，是吧？他如果跟你做了这个预扣预缴的话呢，你最后到年底跟自己单位这工资这一块啊，要统一算一算，是吧？ 对， 统一算算。如果他没给你扣的话呢，那么你最后在申报的时候也要自己去申报一下。 对 啊， 其实上这里头啊，我们提醒各位听众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自己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情况。过去呢，由于我这个税拿到的这个是税前啊还是税后啊，这个观念大家并不是特别强。不强的原因就使得你呢这笔钱到底是税前还是税后的，可能自己并不是很在意。那么有些钱呢是名义上是税后的，但实际上对方也许并没有为你代扣，或许他代扣了，但他不一定代交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如果大家要是真的细细的研读一下自己在每一年自行申报的时候那个收入的明细的话，你自己如果心里有数，你会发现哪笔钱你拿到手之后名义上是税后的，事实上你在那个你的那个交税的那个明细上看不到这笔收入， 没给你交税。 哎，没错，他给你代扣但没给你代缴。 哎，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啊。 对， 就是你在外头干了活了，人家把钱给你了，但是这笔钱他有可能给你代扣了税，但是没有给你代缴。代扣就是他替你扣了，回头你啊去把这钱交给税务局，这叫代扣是吧。代缴就是行，咱们说好税务税后是多少钱是吧，至于这个税呢我先给你交了。 对， 这个意思啊。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两种办理的途径啊，可以选择在单位每月发放工资的预扣预缴税款环节办理，也可以选择在年度汇算清缴的自行纳税申报环节办理。